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苏独波品第三。儿时众中天地士等欲界诸天大梵王等色界诸天其余神仙欢喜踊跃同时三返高声唱言其在其在法性深妙如来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现等宣说开示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于彼恭敬供养如佛世尊而时佛告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如诸天等皆应供养如佛世尊天等当知我与往昔燃灯佛时莲花王都四街道首见燃灯佛现五净花不发眼泥闻正法要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时彼如来与我受记如与来世过无数劫当成如来号为能及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作大饶益时诸天等俱白佛言甚其世尊稀有善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巨大威神令诸菩萨素能引摄一切之智而时世尊知诸天等四众云集同为明证即便顾命天地誓言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魔及眷属人非人等四求其短终不能得灾横机疫皆不能害若诸天子依发无上正等决心未善听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来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即通力转为他说不辞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若在空宅旷野险道及危难处诸天善神常来拥护令无惊恐十四天王及天地士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我等眷属常随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其世尊稀有善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如是宪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 善女人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具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而是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所获功德，汝应谛听，极善作义，当为汝说。天地誓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佛言：乔释迦，若有诸恶外道繁殖，若诸恶魔或魔眷属，若于暴恶增上慢者，欲作种种不扰一事，彼事兴心，自遭殃祸，见当甜灭，不果所愿。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法而能令其恶心者自遭殃祸，不果所愿。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或如是等功德胜利，如有妙药名曰墨奇，是药微是能消中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畸形求食，遇见生类欲折啖之，其生不死，奔去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步。何以故？乔释迦，如是妙药巨大威势，能益生命，消服中毒。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巨大威势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诸恶人等欲于其所作不扰仪，必当甜灭，无所能为。般若威神能摧彼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于天众并诸神仙常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诸佛菩萨亦常护念，如法所求无不满足，言辞微素闻皆敬受，发言称量语不喧杂，监视善友深知恩报，不为牵记愤恨负恼谄诓骄等隐蔽其心。黑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调伏身心，令其远离贪嗔痴等随眠缠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舍，常作是念：我不应堕牵贪破戒笨慧懈怠散乱欲痴势力而转，若随彼转，则我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妙慧不成，严净色身尚不能得， 况得无上正等菩提，故我不应随彼力转。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维，常得正念，诸恶烦恼不必其心。调时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或如是等功德胜利。十天地是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能调菩萨定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而是佛告天地是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能调菩萨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天地是言：若诸菩萨不依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修诸善而起高心，不能回向所求一切之智。若诸菩萨能依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诸善能伏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而是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不为一切灾横侵恼，若在军旅交战阵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友情慈悲护念，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摄起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阵刀剑所伤，失命丧身，终无是处。北国教师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上咒，若能于此精勤修学，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即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此获得一切之智。观有情类，心行差别，随意为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得大饶益。复次教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至清净处供养恭敬，或复精勤受持读诵，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终不能得，为除宿世恶业应受。小使家，譬如有人或旁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回过小使家，三世诸佛皆作此处得大菩提，是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当知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苏罗等常来守护，当知是处即真之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应暂舍。何以故？乔世家，是诸有情归依处故。是天地是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有善男子、 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苏独波、七宝严氏、宝函成处、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以种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物何者为多？尔时佛告天地师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云意云何？如来所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所依身，以何等道修学而得？天地师言：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而得。尔时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明如来应正等觉，要由正得一切智智，乃名如来应正等觉。乔释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一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无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忍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舍利罗。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复以种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智智，即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后佛舍利罗，何以过？乔释迦，一切智智即相好身并舍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于是故，乔释迦，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所获福聚，胜于七宝起苏独波供养如来舍利罗福，何以过？乔释迦，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舍利罗故。是天地士便白佛言：展不周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恭敬供养，彼岂不知如是所说功德胜利？而是佛告天地师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云意云何？展不周内有几许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有几许人得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有几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去无上菩提？天地师言：展不周内有少许人成三正境，转少许人得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转少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转少许人发心定去无上菩提。佛言：乔释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展不周内极少分人发心定去无上菩提，于中少分既发心已，精勤修学去菩提行， 于中少分精勤修学菩提行时，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受。于中少分真信受矣，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中少分既修行矣，见此安住不退转地。于中少分住此地矣，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调释家，若诸菩萨以得安住不退转地，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乃能身心信受般若，受持读诵恭敬供养，书写解说。调释家，无量无边诸有情类，发菩提心，于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住声闻独觉。是故当知，善男子等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流难者，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演说。可以过，调释迦，是诸菩萨应作是念：如来悉住菩萨位时，常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亦应精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我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调释迦，一切菩萨若佛住世，若涅槃后，常应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调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言事，复持种种天妙花蔓，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予以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祸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调释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调释迦，至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言事，如是充满一盏不周，或四大周，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种种天妙花蔓，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予以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祸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调释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调释迦，至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 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独钵，种种真奇兼达严实，如是一一各满三千大千世界，不持种种天妙花曼，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诸有情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天地实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世家，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使天地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之智。世尊，切智是事，假使十方各如净切沙数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设立罗故，各于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独钵，种种真奇兼达严实，如是一一各满十方净切沙数诸佛世界，复持种种天妙花曼，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诸有情由此因缘所获福聚，虽复无量而复有余，善男子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善根无量无数，不可称计，不可思议，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征等觉一切之智，一切如来应征等觉一切之智，能生诸佛舍利罗故。是故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与前所造诸苏独钵及供养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第五分神咒品第四。而时众中四万天子同声共白天地誓言：大仙，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而时不告天地誓言：如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随者喝，若阿素罗及恶朋党岂如是念，我等当于33天共于战争，而使汝等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阿素罗及彼朋党所起恶心自然熄灭，使天地事辩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是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何以故？乔师家，30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乔师家，以身般若波罗蜜多世间遍有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乔师家，以身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遍有菩萨出现，依菩萨故世间遍有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乔师家，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不出世时，唯有菩萨由先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增上势力，为诸有情方便施舍十善业道、四净律等，令勤修学。乔师家，譬如夜分，阴满月轮，光明照处，星宿、耀等，随其势力，皆得增盛。如是如来应证等觉，前已灭度，正法已没，后未出时，世间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萨出现，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殊胜善法根本。不辞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当得现世种种扰疑，为诸毒药、水火、刀兵、灾横、饥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贼逼迫，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至其所终不为彼欠罚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乔师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势力法令耳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为王等欢喜问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可以过？乔师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遇有情引发种种慈悲事故，有此因缘诸求短者种种方便皆不能得，时有众多外道凡至欲求佛过来意佛所，使天地事见以念言：今此众多外道凡至来去法会，似求佛短， 将非般若。刘那氏言：我当诵念，从佛所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携徒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凡至，摇身敬礼，又扰世尊复道而去。使舍利子见以念言：彼有何缘，是来还去？我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诸外道来求我师，有天地事，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诸外道有少白发，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备恶心，来求得变。般若为力，无能坏故。而时，恶魔切作是念：金佛四众，恭敬围绕；欲界、色界天，皆来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必有诸大菩萨，亲于佛前受菩提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我当往至，破坏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军，奋威勇锐，来诣佛所。使天地士见以念言：将非恶魔化作私事，欲来恼佛，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流难，何以故？如此四君言事疏利，诸王君众皆不能及，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似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善业。我当诵念从佛所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使天地士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渐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威力逼故。时有无量三十三天俱持化作天妙香花，永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间留步，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扰一世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十彼诸天复各化作天妙香花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诸有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及彼眷属似求其短，不能得变。使天地士便白佛言：若诸有情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积善根，能成世事，悲从少小善根中来，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转为友情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欲求诸佛一切智智，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理去中求。如有情类欲求大宝，应于大海方便勤求。而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 而是庆喜辩白佛言：如来何缘不赞布施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唯赞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庆喜：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复次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佛？庆喜对曰：佛也，世尊。报告庆喜：于意云何？若离般若波罗蜜多，未能真回向一切智智佛？庆喜对曰：佛也，世尊。报告庆喜：由此因缘，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淡。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便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未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等波罗蜜多未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摄受一切之智，故偏赞说。使天地士辩白佛言：今者如来应证等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犹未尽。何以故？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复转为他书写解说，或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而时不告天地誓言：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禁锢。我亦不说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说功德，彼所获福无边际故。使天地士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而是佛告天地士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广为他宣说开示，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子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不乐说者令其乐说，身心疲极令得康强。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得如是等宪法胜利。 不辞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怖，不为一切论难所服。为者何？必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彼诸法空，都不见有能难、所难及所说故，亦不见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求短故，亦复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过失故。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现法胜利。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及广为他书写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沉默、忧悔、恐怖，与诸法中无所执着。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解说，得如是等现法胜利。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一转为他书写解说，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凡、人及非人之所守卫，一切灾横皆自消灭，外道议论皆不能服。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得如是等现法胜利。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以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此处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诸敬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猪龙、妙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十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一摄法师作是念已， 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无边界天龙药叉阿苏罗等常随拥护，所住之处人非人等不能损害，为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赎，或转重恶现世轻受。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我如是等现法胜利，使天地事变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厌之？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苏罗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而时佛告天地是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芬郁，或复闻有微细乐音，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额掌右绕欢喜护念。不次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仙净行严厉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乔使家虽有如是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感住者，有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变广大其境圣洁，所修善业倍复增名，诸有所为皆无障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脂，香水散洒，铺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花而为供养。不辞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身心调柔，身心清丽，细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勤息时无诸噩梦，唯得善梦，未见如来应证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身处众中闻佛未说不施等六波罗蜜多，即于善根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由大菩萨往一树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论议抉择种种法义，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 回向摄受一切智智。我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诺由他佛，一闻其声，为某世界有某如来应证等觉，若干百千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诺由他佛入波涅盘，彼一一佛波涅盘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立锣鼓，以妙其宝，各起无量大速度波，赋予一一速度波所，各持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使讲，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一起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有此因缘，不多贪着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与四供养，其心轻微，如于切施入圣妙定，有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初已，虽欲美善而心轻微，此已如是。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阿素罗等慈悲护念，以妙精气明树身心，令其智勇体充盛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遇得如是宪法胜利，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遇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而为正法久住世间，利要友情不灭莫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胜利。卷第557。